缩在时光的隧道里。 FM 九八六，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，爱情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，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。你可知道我爱你像一年一月的深情永不变，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 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

北京时间23:00。FM 九。